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课本翻到第三页，讲义是讲义二的第四页。有是耳、鼻、舌、身，即声、香、味、触为缘。声、耳、鼻、舌、身、识，与耳、鼻、舌、身、识俱随行，同时同进，有分别意识转。上次我们依俱舍论讲解一切有部的宗义，一切有部依十八戒解说同分语比同分义。俱舍论的颂文说，法同分于二，作不作自业。其中法同分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讲解于二，请看讲义二的第四页第八行。论曰：于二，为于十七界皆有同分及比同分。这是俱舍论说明颂文于二的意思。于是指除了法界以外的其余十七界。二是指同分与比同分二种。在法界之外的其余十七界都有同分与比同分二种，就是于二的意思。论曰：何名同分与比同分耶？为作自业，不作自业。若作自业，名为同分；不作自业，名比同分。此中眼界以正当见名同分也，如是广说乃至一界皆各于自界，应说自用。这是引用俱舍论第二卷说明同分与比同分的文，来解说做不做自业的颂文。查俱舍论自戒一文是自净，在俱舍论颂书的论本是自业净。提问说，如何分别什么是同分与比同分呢？回答说，一根净是三者是否有作自业用来判别同分与比同分。根有取净的业用，是有缘虑境界的业用，净有被根与是缘取的业用。当根净是三者相互交涉，如果各做自己的业用，这三者就名为同分；如果不各自做业，就名为比同分。此中眼界以正当见名同分也。这是举例说明，譬如眼根界、色境界、眼识界三者交涉，各自作业，升起了见的作用， 就名为同分，眼根界就名为同分眼。已身是过去法，正身是现在法，当身是未来法。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升起见的眼根界，都可以称名为同分眼。一切有部是三世实有论。未来法虽然还没有升起，但是法体是实有的，等待因缘具足就升起，所以是当生法。如果因缘不具足，它不能升起现行，就是不生法。如同眼界、耳界等广说乃至意界，都于自界及相应的境与事有作自业用，都是同分。迦斯弥罗国毗婆沙师说，彼同分眼但有四种，为不见色、已、正、当灭及不生法。在迦斯弥罗国的大毗婆沙论师说，彼同分眼有四种，第一种是过去已灭的不见色眼，第二种是现在正灭不见色眼，第三种是未来当灭不见色眼，以及第四种由于因缘不具足的不生眼。这四种都是彼同分眼。西方诸师说有五种，为不生法复开为二，一有世属，二无世属。西方诸师是指迦斯弥罗国西方的犍陀罗国，也有许多学习有部思想的论师，就称为西方诸师。他们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彼同分眼有五种。前三种的彼同分眼与大毗婆沙论师所说相同，但是他们将第四种不生法的眼根又分开为两种，就是第一种是未生的有事摄属的眼根，第二种是未生的无事摄属的眼根，所以称为五种彼同分眼。根据《俱舍论》书中说，有事属是正确的义理，一切的眼根都应该是有事属，乃至身界因之亦然。彼同分耳鼻舌身也是有这四种，意彼同分为不生法，意是指意根，意根的彼同分意只有不生法，而没有前三种，因为意根界相应的是法界。我们前面说法界唯有同分没有彼同分，所以与法界同时升起的一根界必定有作自业为同分意，所以没有前三种。因此唯有缘不具足的未生一根，因为未作自业，所以是彼同分意。解云：准此罗汉最后运 同分异界，曰能缘异，说为同分。故而如何说为同分？原彻书说，如果依照此异彼同分为不生法的义理为准，阿罗汉不受后有，他最后一刹那心后就不再有心升起，就入涅槃了。如果异根是依等无间异来安立，则最后一念异升起以后，下一刹那就没有异再升起。所以此最后一念的意并没有做自己等无间意的业用。照这样讲，它就应该是彼同分意而不是同分意。可是前面又说彼同分意为不生法，所以二者相违。由此可以知道，此最后一念的意应该是同分意。由此可知，最后一念的这个同分意不是一等无间意而安立的，而是曰能缘法界意而说为同分意的。好，如果不这样解说的话，就无法安立最后一念意为同分意。色界为眼，以正当见，名同分色。彼同分色亦有四种，乃至触界一耳，各对自根因说自用，因知同分即彼同分。色界如果被眼根界过去已见，现在正见，或者未来当见，就有业用生，因此称名为同分色。而彼同分色也有四种，就是眼根界所未见的过去已灭色，现在正灭色，未来当灭色，以及不生法的色界，这四种。如同色界声香味触四界也是如此定义，各自对相应的字根如果有做字业用就是同分，没有做字业用就是彼同分。譬如身界为耳根，以闻正闻当闻是同分身，而未闻的已灭身正灭身当灭身，以及不生法的生界就是彼同分身。眼若于一是同分，于于一切亦同分，彼同分亦如是，广说乃至异界异耳。这是俱舍论说明根与境对望于人要如何来定义是同分或者彼同分。一个人的眼根是不能够与其他人共用的，而同一个色境是可以同时被众多人所共同看见的。譬如 我可以用我的眼根见色，但是其他的人就不能用我的眼根来见色。而天上的明月却可以同时被众多人所共同看见。好，下面解释。眼若于一是同分。如果一个人的眼根见色升起了自业用，那这个眼根就是同分眼。于于一切亦同分，可是其余的人不能够用这个眼根来见色。但是这一个人的同分眼对其余人来说仍然称名为同分眼，彼同分亦如是。同样的，一个人未见色的彼同分眼对其余人也称名为彼同分眼。如同眼界是如此的安立，耳、鼻、舌、身、意界也不能与他人共用，所以也是如此安立同分与彼同分的。可是色境就不一样了，色境它可以为众人共同受用，所以同一个色境对见到此境的人他是同分色，对其余未见到此境的人是彼同分色。好，是这样子的案例。杂心一耳，杂心论说明根与境对望于人是同分或者是彼同分，说法与俱舍论相同。若依婆沙有其三世，出师说同俱舍等。如果依照大毗婆沙论第71卷，对于根与境对望于人是同分或者是彼同分有三种解释。第一种的解说就跟我们前面俱舍论与杂心论所说相同。有作是说，诸见色眼于自有情名同分眼，于与有情名彼同分眼。诸不见色眼于自有情名彼同分眼，于与有情亦名彼同分眼。这是第二种解说，是说一个有情的眼根见色，对自己而言眼根有了见的业用，就称名为同分眼。可是对其余的有情而言，他们并没有能受用此眼根见色的作用，所以此眼根对其余的有情就称名为彼同分眼。又对于一个有情未见色的眼根，因为没有升起业用，所以对自己而言它是彼同分眼。而对于其余的有情也没有升起业用，所以也称名为彼同分眼。复有说者，诸见色眼 鱼自有情，民同分也。鱼与有情，非同分，亦非彼同分。诸不见色也。鱼自有情，民彼同分也。鱼与有情，非同分也，亦非彼同分。这是第三种解说，是说一个有情的眼根见色，对自己而言它是见色眼，而对于其余的有情而言，因为此见色眼并非是属于其他的有情，所以它并非是同分眼，也不是彼同分眼。同理可知，一个有情的不见色眼对自己是彼同分眼，对其余有情它不是同分眼，也不是彼同分眼。大毗婆沙论有这三种说法。彼不应作是说，云何有眼而非同分，亦非彼同分。大毗婆沙论评论说，第三种说法是错误的说法。眼根如果见色，有了业用生起，就定义为同分眼。如果眼根不见色，没有业用生起，就定义为彼同分眼。所以眼根不是同分，就是彼同分，并没有眼根，又不是同分眼，也不是彼同分眼的。所以第三种说法就违反了有不前面的定义，做不做自业的定义。因作是说，于三说中出说应理。大毗婆沙论评论说，第一种解说是最合理的，据说如彼。在大毗婆沙论中有详细的解说为什么第一种解说是最合理的，可以去自行参考。又据舍云，眼不共固，意义相续，建立同分及彼同分。色是共固，依多相续，建立同分及彼同分。如说色界，声、香、味、触，因之一耳。在俱舍论中又说，因为每个有情的眼根是不与其余的有情共有共用的，所以眼根就依有情自己的生命体来建立。如果有业用，就建立为同分眼。既然以安立为同分眼，对于其余的有情也都名为同分眼。如果没有业用，就建立为彼同分眼。既然已经安立为彼同分眼，对于其余的一切有情也都名为彼同分眼。色是共固，但是色境与眼根不一样，色境是有情可以共用的，依多相续，建立同分及彼同分。因此色境就依众多有情生命体来建立。对于共同见到此色境的有情，就建立此色境为同分色。对于未见到此色境的友情， 就建立此色境为彼同分色。色界是如此的建立，同理身香味触四界也是如此的建立。身可如色，香味触三至根方取，是不共故，一取非于理因如言等，不因如色说。好，这是有人提出了疑难，说身可如色，眼根见色境，根与境之间必须要有一段距离，才能升起眼识的业用。而耳根闻声，根与境之间也必须有一段距离，才能升起耳识的业用。所以身界可以如同色界来建立同分与彼同分。香味触三至根方取，但是香味触三界可与色界不同了，因为此三界根与境必须相合，才能升起业用，是不共故，一取非余。与每个有情鼻舌身三根相合的香味触三境是不共用的，一个有情所取的香味触境不是其余有情共用的境界，理应如言等。依照这个不共用的道理来说，香味触三界应该要如同眼等五根来建立同分与彼同分，不应如色说，不应该如共用的色界来建立同分与彼同分。这个是疑难，虽有势力而容有共。回答说，确实如你所提问的，有情的鼻舌身根所取的香味触境不与其余有情共用的道理是有的，但是香味触三界在众多有情处也有共同的义理，所以者何？提问说，是什么共同的义理呢？相等三界于一及于皆有可生彼等事义，香味触三界作为所缘境，对于一个有情或者其余的有情，只要与鼻舌身根相合，都可以升起鼻舌身识的义理，这个是相同的。好，譬如说我在这里烧香，只要这个香境与这里的人的鼻根相合，大家都可以升起鼻识，闻到香味。眼等不耳，故如色说。可是眼等五根可不一样，他们只能在有情自身有业用，是不能被其余有情所共用的。因此香味触三界也还是如同色界一样来建立同分与彼同分。 若依杂心，慧眼见色是有分，不见色是与有分。现在再依杂心论来解说。在杂心论中，同分是翻译作有分，比同分是翻译作与有分。对眼根而言，见色眼是有分，不见色眼是与有分。为色眼所见是有分，所不见是与有分。而对色境而言，眼根所见的色境是有分，眼根所不见的色境是与有分。差别者，若眼是一有分，于一切亦有分；若一与有分，于一切亦与有分。色若见者是有分，非与。眼根与色境的有分及与有分的差别是，如果对于一个有情的眼根见色是有分，这个见色眼对于其余的有情而言，它也是有分眼。如果一个有情的不见色眼是与有分，则对于其余一切的有情也是与有分眼。而对于色境，对见到此色境的有情是有分色，对其余未能见到此色境的有情，它是与有分色。耳鼻舌身身香味触亦如是。又对于耳鼻舌身四根，就如同眼根的定义一样，身香味触四境就如同色境的定义是一样的。第一义如眼说，俗数如色说，解云杂心意不分明。杂心论的论文又说，一第一义真实的道理，香味触三界应该如同眼根所说来建立有分及与有分。如果依世俗语言的习惯用法，则香味触三界就如同色界所说来建立有分及与有分。原册书解释说，杂心论的这一段文的意义并不明白，于是下面就引用大毗婆沙论的论文来说明这一段文的意义。毗婆沙云，如色界、身香味触界一耳，同分、比同分、品类差别皆相似故。大毗婆沙论第71卷说，如同建立色界的同分与比同分，声界、香界、味界、触界，建立同分与比同分的定义与色界相同。理由是这五境的品类差别是相似的，所以建立同分比同分的义理也相同。然于此义， 但是论文中说，如同色界建立同分比同分的义理，声香味触界也如此建立，可是又分为两种。第一种是自身的香味触，第二种是其他人身的香味触，以及无情物的香味触。好，分成这两种。或有欲令，为嗅、尝、觉各自身中诸香味触，这是第一种。如果有情的鼻、舌、身界，为于自己身中嗅香、肠胃、觉触，比作是说，香味触界依世俗理如色界说，为诸世间作如是语，如所嗅香，我等亦嗅；如所肠胃，我等亦尝；如所觉触，我等亦觉。他们如此的建立同分与比同分，依世俗共许的道理，香、味、触三界就如同色界一样，依众多有情可以共用的义理来建立同分及比同分。譬如世间的人都共同这样说，我们如果烧香，我闻到香味，你也闻到了，那我就说你所嗅香我也嗅到了，你所尝的味我也尝到了，你所觉的触我也感觉到了。这个是依世俗理来建立，依圣义理，香味触界如眼界说，为一有情所嗅香界，余不能嗅；若一有情所尝味界，余不能尝；若一有情所觉触界，余不能觉。如果仔细分析，依照第一义谛事实上的道理来说，香味触界就应该如同眼界一样，依有情不共用的义理来建立同分及比同分。譬如说鼻、舌、身三界一定要与香、味、触三界相合，才能升起嗅、尝、觉的作用。所以当一个有情的鼻根所嗅的香界与其余有情的鼻根是不能相合的，因此说其余有情不能嗅。同理可知，一个有情的舌根所尝到的味界，其余的有情的舌根不能尝到这个味界；一个有情生根所觉的触界，其余有情的生根也不能觉。问：若一触界二有情生各在一边，共所逼触，岂非圣意如色界说？好，这边提出一个难问，说如果有一个触界有两个有情的生根各在触界的一边共同去触摸，在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难道不是共用触界吗？如果是共用，就应该如色界来建立同分与比同分吧。 答：如是处界有多其为，合集一处。二身逼处各得一边，无共得者。故圣义理如眼界说，相位二界准此因之。回答说，处界是由众多实有的集为合集在一处所形成这一个处界，所以当两个有情的生根逼近处界，最后两个生根各接触得到处界的一边，并没有共用处界中的极为，就是我触到的极为你没有触到，你触到的极为我没有触到。所以事实上从道理来说，就应该要如同不共用的眼界来建立同分与彼同分。处界是如此，相界与位界也就依照处界来建立。复有欲令意嗅常觉他即非情诸相位处，这是第二种。如果有情的鼻舌身根与其他有情的身及无情物嗅香肠味觉触，若已受用即受用时，依世俗理如色界说，为诸世间说共得故。查大毗婆沙论这段文前面有香味触三个字，其他有情身及无情物的香味触界，如果已经被受用或者是正在受用，依世间共许的道理，就如同共用的色界来建立同分及彼同分。因为在世间施设的语言中说大众可以共用的缘故，依圣义理如眼界说，依所受用于不得故。可是如果依圣义事实上的道理，就如同不共用的眼界来建立，因为一位有情所受用的香味触界，其余的有情是不得共同受用的缘故。若未受用香味触界，依圣义理亦得如色界说，为在未来当至现在有多人等共得一故。如果是还没有受用的其他有情身及无情物的香味触界，以事实的道理也可以如同共用的色界来建立，因为现在它还在未来位的香味触界，对众人而言，在当来它都会移到现在位，或者说它可能被众人共同所得到，所以还是有共用意，因此就可以如同共用的色界来建立。若依前意应作是说，香味触界以世俗理如色界说，依圣义理如眼界说。那这里就做一个结论，如果依前面所说嗅常觉自身中的诸香味触界，以世俗的言说理 就如同共用的色界来建立同分及比同分，而依事实上的道理，就如同不共用的眼界来建立同分与比同分。若依后义，应作是说，香味出界，若已受用，即受用时，依世俗理如色界说，依圣义理如眼界说。若未受用，依圣义理亦可得言如色界说。如果依后面所说，嗅、尝、觉其他有情身及无情物的诸香味触界，若已受用及正受用时，依世俗言说理，就如同共用的色界来建立，依事实的道理，就如同不共用的眼界来建立。如果是在未来位的尚未受用的诸香味触界，依事实的道理呢，也可以如同共用的色界来建立。是故诸论皆作是说，如色界声香味触界一耳，以香味处可共得故。好，由以上所说的道理，所以经论中都说如同色界声香味触界一耳，是依世俗理香味触界可以共用说的。论曰：眼等六识同分比同分，生不生法故，如一解说。前面已经解说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界，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界，这十二界的同分与比同分。现在俱舍论解说眼、耳、鼻、舌、身、意六世界的同分及比同分，就应该如同异界一样来建立。俱舍论颂书记说，这六世是属于心法，所以当他们升起时，必定缘虑所缘境而有业用，所以已生、正生与当生的六世都是同分式，而比同分式就只有不生法。次是同分比同分名，现在再依诸论来解说同分与比同分的名称。依俱舍论有其三义，俱舍论第二卷以三种义来解说。故彼问言：云何同分比同分义？论文中提问说，同分与比同分的名是全表什么意义呢？根近是三，更相交涉，故名为分，同有此分，故云同分。普光法师的俱舍论记说，根近是三者各起作用，互相交涉，互相辗转随顺，所以名为分。根近是三者共同由此交涉分，所以名为同分。这是第一义，以交涉分来解释。 或复分者，是以作用，同有此分，故云同分。以作用就是说，根、净、世三者已经各作自业，所以名为分。根、净、世三者同有此以作用分，所以名为同分。好，这是第二义，依作用分义来定义。或是分者，是所生处同有此分，故名同分。根、净、世三者合合，生起了处心所为果法，所以名为分。根、净、世三者同有此处为果分，所以名为同分。这个是第三义，以处为果分来定义。与此相违，名彼同分。与以上所说的相违反，就名为彼同分。譬如见色眼，以色境及眼视互相交涉，做自业用，生起处果，所以是同分。而不见色眼与色境及眼视未有交涉，未作自业，未能生处果，所以是彼同分。由非同分与彼同分种类相同，名彼同分。由于非是同分的不见色眼与彼见色眼的同分眼，它们的种类相同，所以名为彼同分。意思就是说，没有作用的不见色眼与彼有作用的见色眼，二者都有能见意是相同的，二者同是眼处与眼界所摄，这是相同的，所以说他们二者种类相同。正理同句舍，顺正理论解释同分及彼同分，名与句舍论亦相同。杂性论云，杂性论中也有解释有分与与有分。问：有分与有分有何意？提问说，有分与与有分的意义是什么呢？答：有分时说明有分。回答说，在全体中占有一部分时，就名为有分。眼界有两种，有业及无业分。现在先举眼界为譬喻来做说明。眼界全体分为两种部分，就是有业用的眼界部分，如见色眼，以及无业用的眼界部分，如不见色眼。彼有业分为无业分所分，故说有分。在全部眼界中，有业用眼部分被无业用眼部分分占了一部分。所以说，有业用眼只占有眼界的一部分，就名为有分。彼无业分亦为有业分所分，亦说有分。同样的道理，在全部眼界中，无业用眼的部分被有业用眼部分分占了一部分， 所以说无业用眼也只有占有眼界的一部分，它也名为有分。二分俱得有分相，有业用眼及无业用眼二分都在全部眼界中占有一部分，所以他们都是有分。问：何等分数名分？从此句以下是杂心论文，原测试中没有引用。提问说：有业分及无业分都是有分，那么二者是依哪一分为主而名为有分呢？答：无业分为有业分所分，故说与有分。好，回答说，二分中是以有业分为主，所以名为有分。在全部的眼界中，因为有业分为主占有一部分，剩余的是无业分的一部分，所以无业分就名为与有分。何以故？得有业分力故。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业分的眼界，它有见色的作用力，所以就以它为主，名为有分。无业分也就随顺有业分之力，而名为与有分。如人有子，比亦如是。好，譬如有人有儿子，人与子之间是以人为主，子为辅。比有业分与无业分也是一样，以有业分为主称为有分，以无业分为辅称为与有分。好，这以上是一切有故解说同分与比同分的定义与名字。依经部中未见正文，准同大圣与理无为。在经部中的论点中，没有见到讨论同分与比同分的正文，但是在义理上可以以大圣的中义为准。经依大圣诸论不同，大圣诸论中也有不同的说法。若依世亲安慧五蕴论，唯曰五内处是同分义。我们前面讲一切有故是以十八界来解释同分义跟比同分义。那么这里呢，大圣的世亲菩萨做大圣五蕴论，安慧菩萨为大圣五蕴论做解说，名为大圣广五蕴论。在这两部论中，是依眼耳鼻舌身五根来解说同分的意义。故比论皆云：己同分为五内有色界，与彼自是等境界故；即彼同分为彼自是空实与自类等故。两部五蕴论文都问说，有哪几种是同分呢？为五内有色界与彼自是等境界故。五内有色界是眼耳鼻舌身五色根，由眼根取色境，生起眼识来认知色境。这个眼识就是鼻眼根的自识，等是相同的意思。五色根所取的境界与五识去认知的境界是相同的境界，就名为同分。譬如 眼根所取色境与眼视所认知的色境是同一境界，就名为同分。即彼同分，有哪几种是彼同分呢？为彼自是空实，与自类等故。当眼等五根没有生起眼等自类五事时，而眼等五根自类相等而生，就称名为彼同分。譬如说眼根不见色境，就不能生起眼视。但是在这个时候，眼根自类仍然是相续的升起，所以这个眼根就名为彼同分。解云：同分等境异，故名同分。原策书解释说，五色根与自类五事的境界是相等的同类境界，所以就名为同分。集论第三，杂集第五，一同五蕴。无着菩萨造的集论第三卷与安慧菩萨造的杂集论第五卷解说同分与彼同分异，是与五蕴论的义理相同的。故集论云：云何同分彼同分，几是同分彼同分，为何异故观同分彼同分耶？这一段文是杂集论文，论文中提问说，什么是同分与彼同分呢？蕴处界中哪些是同分与彼同分呢？为什么要观察同分与彼同分呢？为不离事彼相似根，于境相续生故。离事自类相似相续生故，是同分彼同分异。先回答云何同分彼同分。不离自是的五色根，彼根与是于同一境界上相似相续的升起，就名为同分。若离是的五色根因为没有自是升起，只有五色根自己相似相续的升起，就名为彼同分。初是同分，诸根与是俱，是相似于诸境相续生故，由根与是相似转异，说明同分。第一句，为不离是彼相似根于境相续生故，是解说同分的。诸根与是俱，是说五色根缘境与自是俱时升起，是相似于诸境相续生故。自是与根相似于所缘境上相续升起，由根与是相似转异，说明同分。由于五色根与自是相似于所缘境上相续的转起，这就名为同分。第二是彼同分，诸根离是自类相似相续生故，由根不与是合，为自体 相似相续生，根相似异，说彼同分。好，第二句，离世自类相似相续生故，是解说彼同分的。诸根离世自类相似相续生故，可以用下文解说。诸根离世就是下文的由根不与世合，意思是说五色根没有自世俱时的升起的意思。自类相似相续生故，就是下文的为自体相似相续生，意思是说唯有五色根自体相似一类的相续生起的意思。根相似异，说彼同分，只有五色根自体一类相似生起，与自是没有同源境界异，所以就称名为彼同分。好，以上是解说云何同分彼同分。色蕴一分，眼等无有色，界处一分，是同分彼同分。这个是解说己同分彼同分。色蕴一分，色蕴包含有五根五境还有法处所摄色，同分与彼同分异，只取色蕴中的五根这一部分，所以说是色蕴一分。眼等无有色界处一分，在十二处十八界中，只取眼耳鼻舌身无有色界处这一部分来说明同分与彼同分异。未舍执着与世相应，不相应我故，观察同分彼同分。这是杂记论文解说为何异故观同分彼同分耶。因为众生执着有与世相应的我的存在，所以观察同分，唯有五色根与世相应同源境界，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与世相应的我的存在。又因为众生执着有与世不相应的我存在，所以要观察彼同分，唯有五色根离世自类相似相续的升起，并没有众生所执着的与世不相应的我存在。又余且五十六意一五内处说，又在余且师地论第五十六卷中，也依眼耳鼻舌身五内处说明同分与彼同分。比云问：十八界中几是同分，几彼同分？论文中提问说，在十八界法中，哪些是同分，哪些是彼同分呢？答：有视眼界名为同分，所于眼界名彼同分，如眼界乃至身界一耳。回答说，先举眼界为例说明，有眼是俱时升起活动的眼根界，就名为同分。其余的眼根界没有眼是俱时升起活动，就名为彼同分。如同眼界耳鼻舌身四界也是如此的定义，而名为同分与彼同分。 为根所设，内诸界中思量同分及彼同分，非于色等外诸界中。因为五色根有引发自识的作用，所以就依根是否引发自识来思量同分及彼同分。至于内身之外的色、声、香、味、触、界，就不思量同分及彼同分了。当知法界诸有所缘如心界说，诸无所缘如色等说。法界诸有所缘是说法界中所设的心所法，因为心所法有缘律的作用，所以名为有所缘。如心界说，心界就是指眼等心识。眼根界与眼识俱时转时，眼识同时有心所法作为助伴，也俱时的转起，所以这些心所法就如眼识一般，随有视眼界而名为同分。诸无所缘是指无为法，无为法没有能够缘虑的作用，所以就如色等境，不于其中思量同分及彼同分了。这以上是大圣解说同分与彼同分义。若生密经缺无此文，在生密解脱经中没有有视眼以及有视耳鼻舌身的经文。梁社论所列解结经云，一有视眼跟缘外色尘眼视得生。真谛解云，若死人眼名无视眼，故言有视以减无视，此事不然，若舍命后不成眼故。梁社论是真谛三藏翻译的舍大圣论释。在这部释论中，真谛有将解生密经的这一段经文翻译而引用。在论文中有一有视眼根缘外色尘眼视得生这一句经文。原彻书说，真谛解释有视眼的时候，他是说死人的眼根不会生眼视，所以就名为无视眼。因此经文说有视眼，就是要鉴别这个不是死人的眼根。而原彻书中不同意这种说法。原因是有情在舍命以后所遗留的尸体就属于无情物了，它没有引发事的功能，也就不能够名为眼根了。与眼视俱随行等者，此名眼视起时必有分别意识同时随行同源一境。解生密经的经文说，与眼视俱随行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的意思，是说明当眼视升起时必定有一分别意识随同眼视同时升起，并且眼视与此分别意识在同一个所缘境上活动。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总算把同分跟彼同分也说完了。所以你上次问说要怎么说同分彼同分，他这边说有三种意义来讲，交涉分、作用分，还有深处的果法分。 来讲这个分，所以没有办法用一句话就讲清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嗯，是不是这个？他虽然有三种说法，可是最后也是只取一种嘛。只要你跟进是，反正我们跟尘的跟进的时候，不要管它有没有空间哦，就是说眼跟需要有距离嘛。我们不管它有没有距离，只要能够产生事，那这就是同分嘛。那如果没有这个事的产生，就是比同分，是不是这样？ 这个定义就是依着有业用无业用来定义。 嗯，对，所以就是。 但是呢，如果是依别的来做定义的时候，又不一样。那么，可是因为基本上来讲的时候，就是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定义，可是其中因为又有分别，就是有人提出来说香味触，好，它不一样，它不能共用。那么他就跟你讲说，其实香味触呢，它有两种定义。按俗术法，就是按世间的语言来讲的话，啊，那它有共用意义，所以它就如色界的定义。那么依实际上来讲的时候是不能共用的，那么就以眼界来定义同分比同分异，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说法。但是最主要就如同你说的，就是做不做自业是主要的分别，同分比同分异。 弟子查字典，这个比字就是说跟此啊，朋友讲彼此就是跟此相对的，所以意思也是说，是这一类，但是它不同的作用，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反正就是不同。 此是有作用，那么彼就是无作用， 嗯， 就这样相对的， 嗯。所以还是用作用分就好。 但是呢，都是同分，是说两个都是眼，都是同类， 嗯， 所以他们都是眼，但是一个有作用，一个没作用。所以有作用的眼就叫做此同分，那么此可以省略掉，那么没作用的眼就叫彼同分，就这样。 好，谢谢。 嗯，法师阿弥陀佛。嗯，今天讲到这个同分跟彼同分，那又讲到这个无我的部分，那我强调那个我，那学生觉得就是说这个彼同分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去强调那个，其实如果有我的话，其实不应该就有此同分彼同分了，就是因为有彼同分，所以你那个才不会有那个所谓的我的常见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有隐喻这个意义在？ 它包含两个意义，他说为什么要讲同分，为什么要讲彼同分，因为讲同分是讲与事，有的人认为与事相应有我，有的人认为与事不相应还有我，那有这两种不同的我的定义，所以讲同分就是破与事相应的我的存在，你认为有事才有我，那么破这件事情，那你认为没有事与事不相应还是有我的存在，那么就讲彼同分来破这一件事情，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同分彼同分的理论是不是在欲界都适用，因为有一个他化自在天，他可以把别人所化的同分变成自己的同分，那他化自在天里面的这个作用到底是同分还是比同分？ 只要升起，他的定义就是只要升起业用就是同分，不能升起业用就是比同分，你变化以后你有没有产生作用，你有生作用就是同分，你不生作用就是比同分， 那他化自在天里面是有作用的嘛？一切所化的，把他化的化成自己 的，这个可以用俗数来说，就是说，因为，譬如说佛菩萨化，他化出来以后，我们不知道是化的，那我们就说他有作用。可是他实际的作用，就只有什么佛菩萨在作用，这个化出来的有情是没有作用的。我们上次有讲过，佛菩萨能够变化，只能变化色法，不能变心。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那个辨析过这件事情？所以化出来的有情是没有心的，他的心就是变化者的心，所以他所有的动作是变化者让他做的，就好像人操纵木偶一样，木偶本身是没有分别能力的，是由我操纵的人来分别。那这样子，如果照实际来说，这变化者没有事生起，没有事生起就没有业用嘛，就是比同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它合为一体的话，它有心是在上面的，这个变化者在操纵它的业用，那么它有业用的嘛，就是同分。用这个定义来讲， 西西法师， 还没有问题。大家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观察一下？有没有观察一他起跟边际所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切法都是依他起，好，所以知道一切法是依他起，也就知道没有边际所知自性的存在，对吧？所以从观察为事，事就是依他起嘛，唯有依他起就是为事嘛，所以知道无意，这个意是不存在的，意是我们辩机出来的，所以我们辩机出来的这个真实的法是不存在的，它是依他起，离开依他起外没有什么实体性的法，也就是离心心外无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说上次观察了什么依他起跟辩机所知是不一样的。那再提出，现在提出第二个问题是，那如果辩机所知不存在的话，辩机所知是怎么出来的？是由我们虚妄分别心辩机出来的，对吧？那如果辩机所知不存在的话，虚妄分别心能不能升起？能不能升起？辩机所知是虚妄分别心辩机出来的，所以它是所缘的，这边没有，是不是？所缘人应该是依他起，那现在辩机所知没有的话，就缺乏所缘缘。那心法，我们上次说心法要什么四缘升起，那没有所缘缘，请问心法能不能升起？不能升起，对吧？所以如果无意的话，事也不能升，能分别的这个虚妄分别心也不能升起，对吧？所以虚妄分别心也不能升。那你虚妄分别心不升的时候是什么样？连成实就显现了，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希望分别心上分别嘛，所以这一次回去就观察，观察什么？就是边际所知 没有，所以事也不能生。因为事是依他起，他依四缘而起。那现在边际所知没有，那么虚妄分别心也不能够生起。 能 所，所没有，能源也没有，也不能生。那能所都空掉，都不能生的时候，就不能说了，就离言了吗？因为名言是什么？是从虚妄分别心生出来的，就离言了。那假名说是缘成实性。好，所以要观察这一步，就是无意的事也不能生。那这就是唯识观。啊，只是我把它分了，多分了几步。啊，从一个一个观起来，就是一个一个这样观察。 法师，那事不能生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做人做事，在跟人家待人接物？ 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因为事不能生的时候，你就见到什么？我们刚刚讲缘成实性，那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对外境产生分别作用的，根本无分别智，它缘成如它没有对外境起作用。那出来以后，后得智，后得智，它不缘真如，它缘外境，它可以生作用。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初地到四地的时候是起根本智，后得智就不能生；起后得智，根本智就不能生。那第五地练习什么？就是练习根本后得二智合起来一起生。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刚刚讲的说，那这个时候能不能圆外境？可以圆外境，因为它根本正跟或者是同时升起。所以五地以后的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并依此讲经的功德回向王者为首教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